成什么样子才能配合出演，用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都有个期限，即使台下的观众就我一个，其实我也看出你有点不舍，场景也习惯我们来回拉扯，还计较着什么？其实说分不开的也不见得，其实感情最怕的就是拖着，越演到中场戏越哭不出了，是否还值得？情节让我看上去体面，可你曾经那么爱我，干嘛演出细节？不在意的样子是我最后的表演，是因为爱你我才选择表演这种成全。 知道这样不好，也知道你的爱只能那么少。 孙燕姿2002年发行翻唱专辑，当中收录了翻唱自张惠妹的《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》。专辑当中所有的歌都是她亲自挑选，也是她成长过程当中一路陪伴她最有意义的歌曲。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是孙燕姿当年学唱歌的考试指定曲，这次翻唱中间也刻意停顿转调，唱出了有别于原唱的新感受。一起听到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。 你的玫瑰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遍，就算虚荣真心也好，那个女人被爱不自私不奢望，我不要你的承诺，不要你的永远，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，就算虚荣也好真心也好，最怕你把承诺当作对我的回答。湿的枕头晒干就好，眼泪藏你的心里，只是无理取闹，以为在你身后是我一辈子的骄傲。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，我不要你的呵护，的玫瑰，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遍，就

曾是骄傲，可有多少无畏骄傲在风雨中衰老。 音乐旅途今天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筷子兄弟《我们的路》。 可有多少年少痴狂在岁月中苍凉，在妥协中奔忙，在诱惑前迷茫。你温暖的微笑给我扬起头颅的力量，向梦想出发，展青春的花， 流进我的心上。